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 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肖定力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新天地童书天地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肖定力获奖图画书系拼音版《鳄鱼皮鞋》。树蜗牛。在绿山林的中心地带，有一棵天天盼望着树神的红皮树，它盼啊盼啊，盼得伸长了所有的枝丫，盼得叶子都变成了眼睛的形状。就在红皮树心都盼得发疼的时候，绿胡子、绿眉毛、绿袍子的树神终于出现了。红皮树颤抖着说：树神，你听到我的祈祷了吧？我每天都喊你很多很多遍。树神打量着红皮树， 哈哈，每天森林里喊我的声音太多，那个一直一直喊的声音，原来就是你呀。 红皮树的眼中闪动着泪花说： 不错不错，就是我，我的好树神。 哦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瞧着你哪儿都好好的，待的地段又好，阳光充足，也没人挡住你喝雨水啊。 红皮树说：树神呢，不是这些原因，原因是因为我心里生出了一个梦想。 你这孩子，做个梦都这么着急地喊我，我的事情多着呢。有的树被虫子袭击了，有的树被地老鼠咬坏了根，我很忙，我得离开了。 可是我的树神爷爷，你刚才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？我说的不是梦，是梦想。 树神愣了愣， 是梦想啊。一棵小树要变成大树的梦想吗？小树都是这样的，别急嘛，我敢保证你一定能长成一棵超级大树。 树神说着还摸了摸红皮树的脑袋。 红皮树红着脸说：不是的，树神爷爷，这个梦想在我心里像100条虫子在咬我的叶子，像1000只老鼠在啃我的根，闹得我吃不香睡不着。这个梦想不实现，我再也不想开花，所有的叶子都要掉光。 树神被吓到了，半张着嘴说： 不开花，光落叶，那不就……哎，好吧，你快跟我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。 红皮树呼了口气，很郑重地说道：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只动物，自由走动，像鸟儿那样飞来飞去呀，像兔子那样蹦上蹦下呀。我想看到更高更远的地方，不是只有眼前这一小块儿。 树神听完，神色相当的吃惊： 没有的事儿啊，你变不成鸟，也当不了兔子。这山林里有几万万棵树， 没有一颗像你。快放弃这个念头吧，安安稳稳地当一棵树，别冒傻气了。 是啊，树神爷爷，一棵不会动的树，忽然想变成会飞翔的鸟，能蹦跳的兔子，是有点难。那么变成一只蜗牛呢？我想好了，如果能让我自由行动，我情愿当一只蜗牛。树神好一会儿没说话，呆呆地盯着草地，但他的绿胡子在动，弄不清是在生气还是在笑。红皮树恳求道：请让我当一只小蜗牛吧。 树神直摇头：哎，小蜗牛，当小蜗牛非常难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，就是你得吃很多的苦才行，你吃不了这个苦的。 可红皮树非常坚定：我能的，树神。树神严肃地说： 从树变成一只蜗牛，要经受可怕的痛苦。不，不仅仅是痛苦，你的生命也将变得短暂。 哦，多短也没有关系。 红皮树果断地回答。树神接着说： 梦想，我知道的。这颗种子一旦在你这样的孩子心里种下了，就会生根发芽，越长越大。只是实现梦想就得留下痛苦的印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红皮树点点头，清楚地回答： 是的，树神爷爷。 树神叹了口气，又想了好一会儿，才下了决心。 好吧，闭上你的眼睛。 树神挥了挥他的绿袖子，红皮树沉沉地闭上了眼睛，怎么也挑不动眼皮。他本来要睁大眼睛看着自己实现梦想的，可现在却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树神后退了几步，快速地舞动他的绿手掌，猛地朝红皮树推过去。红皮树感觉到一阵很强的风呼呼地向他吹来，接着就像是被刀砍了一下一样疼，他那颗木头的心一下子就碎了。疼！红皮树好疼啊，疼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红皮树没有一天不是在疼痛中度过的。树神刺破了他身体的一个地方，伤口那么大那么深，难受的他眼泪停也停不住，血流也流不完。他一直哼哼着，他在疼痛中昏过去又醒过来。红皮树整个身体的枝桠已经完全麻木了，什么也感觉不到了，只有疼的那个地方还醒着。可他只是不停地疼啊疼，没完没了的疼。吹过来的清风也不能让那疼少一点儿，点点滴落的雨珠也不能让它疼得轻一点儿。哎呀，怎么才能不那么疼呢？怎么才能不那么疼呢？红皮树告诉自己： 想想鸟儿唱的歌吧，歌词里唱着远方的彩云，海上的大帆船，沙漠里叮叮当当的驼铃声。想想小兔子讲的故事吧， 故事里的小老鼠跨过小溪，越过高山，采了一颗珍贵的九色花，救了大家。想想那些翩翩起舞的小蝴蝶，想想穿着绿披风红纱衣跳舞的蚱蜢。 想着这些，他的疼痛好像减轻了一些。啊，一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长了？红皮树对自己说， 没什么，没什么，长就长吧，多说几遍绕口令。 可白天怎么还不过去？ 白天肯定会过去，等天黑了，睡着了就不疼了。 可夜晚怎么还没有完？ 夜晚肯定会结束，天亮了就不那么疼了。 红皮树就这样一天天告诉自己，一日日告诉自己，等到他的伤口终于好了，疼痛凝结成了一个圆圆的鼓包，原来的整棵红皮树都枯萎了，只留下这一段带着鼓包的树枝还在醒着。啪嗒，那段鼓包树枝从红皮树上掉在了地上。红皮树问自己， 我这是怎么了？ 他动了动，摇了摇，竟然能往前走了。 我变成蜗牛了。 一瞬间，红皮树明白了，树蜗牛感动得哭了。这只红皮树变成的树蜗牛趴在绿草地上呜呜地哭，哭得很痛快也很高兴。它慢慢地朝前爬动，身体还是很沉重。太阳高高地升起来，热烘烘的阳光照在树蜗牛的身上，越来越烫。 哦，好难受，太阳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热呀？ 它扬起脸来，当它还是树的时候，太阳光让它很享受。可现在，它只觉得太阳光就像个火盆，长长的火舌简直要把它烤焦了。 好渴呀！ 虽然它能移动了，可沉重的身体拖累着它，每次只能往前爬一点点儿，就像是一动也没有动。离那浓浓的树荫，好像还有十万八千里远呢。 有口水喝就好了，哪怕只有一小口也行。 树蜗牛从来没有这样渴过。当它是树的时候，它庞大的树根会随时从树底下抽上清水来让它喝个饱。现在又热又干又渴，好像呼吸也要停止了。森林摇晃着在树蜗牛的眼前打转。 难道这就是树神说的很短的生命吗？刚刚实现梦想就要死去吗？我还没走三寸远呢。 远远的，闷闷的，树蜗牛的耳边响起了树神模糊的声音。 孩子，你可以后退，爬回到原来的树根前面，把脚伸进泥土里，你就会复活。还是原来的红皮树，向后转吧，转吧，转吧。 树蜗牛知道那棵死去的红皮树在哪儿，就在身后很近的地方，只要它转过身，很快就能回去再当一棵树。 不，我要当向前爬的蜗牛。 树蜗牛朝着和枯树相反的方向，朝着前面很耀眼的方向拼尽全力地爬着。噼啪 绑在树蜗牛身上的树皮裂开了，掉下来了。突然，那层厚厚的、紧绷着树蜗牛的树皮碎裂开来。树蜗牛突然觉得全身变得很轻。现在，它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蜗牛，一只自由的蜗牛。它凭着它的感觉，朝着水源爬过去。它爬到了清澈的小溪边，它咕咚咕咚的，痛痛快快地喝着水。 哦，多好喝，比蜜汁还要甜，我还从来没喝过这么甜的水。 而这个甘甜的小溪边，它可是靠自己的力量走过来的。它从水面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，它是多么精神又漂亮的树蜗牛啊！高高鼓起的圆壳，弧线优美，上面一条又一条的花纹，弯弯绕绕，细密流畅，美丽精致，高贵典雅。那些看上去美妙的花纹，是各种各样的疼痛留下来的。树蜗牛幸福地仰起头，看着眼前的世界。早晨，它驮着阳光上路了。它要去百灵鸟歌里唱的地方，要去兔子的故事里讲到的地方，要沿着蚱蜢跳过的路线，朝着蝴蝶的方向出发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周末的时候，呱呱回姥姥家，呱呱的姥姥要炒菜的时候发现没酱油了。没有酱油，这个菜可能就不太好吃了。于是呢，呱呱的姥姥就让呱呱的妈妈到楼下去买酱油。因为呱呱的妈妈正在刷手机，她不想去，就对呱呱的姥姥说：妈，哎呀，你就凑合吵吵吧，我有重要的事儿啊。您老人家，您就别用酱油了，好不好？要不您派别人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旁的呱呱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他拿过姥姥手里边的钱，对姥姥说： 姥姥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么懒的女儿要她何用？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，我早就鸡毛掸子上来了，还是我去吧。 有一天，呱呱的姑姑在路上出了一些小问题，被汽车刮到了，被120拉到了急救中心。家里边的人知道了消息，都赶紧到医院去看望。呱呱的爸爸和妈妈也赶到了。姑姑的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嫂子都非常心疼的，边掉着眼泪边不停地安慰呱呱的姑姑，希望她安心养病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呱呱也想说点什么安慰姑姑，可是大家说了那么多的词儿，呱呱又想说的与众不同，于是他见大家把词儿都说完了，就抹着眼泪对姑姑说： 姑姑，我们谁都没有坐过急救车，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坐急救车的人，很了不起，我为你骄傲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